收银小妹愣神的功夫，长发青年已经飞快地扫了一眼手机，嘴里一边嗷嗷嗷着，一边重新抬起头，很是自信地笑道：“陈果在吗？”包子。这时，就在收银台边，有人已经叫了一声：“叶修和陈果两人就在这一边站着呢。”网吧转播比赛火爆的时候， 二人都不会跑去前边和客人争什么好位置，通常就是缩在收银台这边远远地观看一下。啊！这人应着声转过头来，就看到身边的一男一女正对着他微笑。金梦笑，独眼侠。叶修拿游戏里的ID把他和陈国各自介绍了一下。哦，我是包子入侵，我来了。包子入侵说。 我看到你来了，哎，这样怎么了？有人捣乱吗？我来帮手啊！ 包子入侵也是一个一点不认生的主，飞快融入星星网吧一员的角色，已经开始挽袖子了。 没有没有，这是转播比赛呢。 陈果连忙说道，生怕包子入侵热血太快，立即开始群嘲拉仇恨。 比赛？这个时间很少有比赛啊。 一家还是西甲？包子入侵很是纳闷地问着。是荣耀联赛。荣耀联赛？哦哦哦。包子入侵很是恍然地表情，而后一本正经地严肃着。 没有错，我们就要去打职业联赛了，非常有必要多多看看职业联赛的比赛，这样才能正确了解我们的对手。今天我们要观察的对手是谁啊？ 这话刚落， 转播上刚好响起主持人的呐喊，本轮联赛的重头戏，嘉世战队对虚空战队的比赛即将开始。哦，嘉世、虚空，这两支队伍要好好的观察。 包子入侵认真地说。 那就先看比赛吧。 叶修说着。 必须的。 包子入侵扭头，保持着站在收银台前的造型， 眼睛眨也不眨的开始认真看起比赛了。我十分确认这个人就是包子入侵。陈 国小声对叶修说：“反正不会是老魏。”“为什么？”叶修扭头看了他一眼。“ 我认识老魏。”“好吧。”陈 国不得不承认自己问了一个白痴的问题。比赛迅速开始，由于是嘉世比赛， 今天网吧挤来了许多嘉世粉丝，这一开打就立刻高声呐喊起来，声音中不乏焦虑。现在嘉世粉丝们对于战队目前处境都是相当的担忧。 哎呦，嘉世这边的声音很大嘛，虚空战队的粉丝可不应该输给他们呀。 包子入侵看着比赛，却是点评起了网吧里的粉丝观众， 结果却是没有发生他所导演的虚空粉丝立刻出声和嘉世较劲儿的情景，嘉世粉丝的呐喊淹没了一切。虚空太没气势了，我看今晚要输。由此，包子入侵做出了伟大的推断。好好看比赛吧，包子。 收到。包 子入侵朝叶修敬了个礼，继续关注比赛。 随着比赛的进行，嘉世粉丝的呼喊声中，愤怒焦急的成分越来越多。一、二、三，个人赛嘉世出战的三人干脆利落的连输了三阵，让星星网吧里的嘉世粉丝们瞬间就狂躁起来，连包子入侵看着结果都在那儿目瞪口呆的嘀咕着：“ 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 看起来，他对他先前那个推断是相当自信。骂声中，第二回合的组队擂台开始，比赛打得一波三折，众人提心吊胆，但总算嘉世把擂台赛拿下，抢到了两分。嘉世粉丝们稍稍松了一口气后，就开始更加紧张地关注最重要的团队赛。 你觉得今晚会怎么样？ 陈国喜欢听叶修对每次比赛的预测，虽然不可能回回都猜中结局， 但头头是道的分析还是非常长知识的。陈果自觉自己的荣耀水平从技术上来讲没有太大的进步，但就听叶修时不时的说到这些，理论水平大为提高，现在自己看比赛也渐渐能看出一些门道，有时可以鄙视一下解说和顾问说不够到位的点评了。 这还用说呀？ 叶修摇了摇头，脸色不大好看。 家事会说？ 陈果看叶修脸色，比较艰难地忍住了窃喜。他现在是时常盼着家事倒霉一些，不过看叶修这样的情绪，他总不好意思太过分，他还是很体谅叶修对战队的感情的。于是这种时候为忍住笑，陈果就会多想想苏沐橙，想想苏沐橙在这队里也会跟着倒霉，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对家事倒霉笑出声来了，屡试不爽。 家事现在真是一塌糊涂了， 外界都在分析原因，不过我看主要还是那一次。 陈国说着，他所说的那一次当然就是指那次在网游中家事主力进出，结果被叶修带着一群网游玩家打了个完胜，自那以后家事战队的状态就一日不如一日。 也不单是那样，现在家事破绽实在太多，根本没有人用心去想办法解决这些。 那还真是遗憾啊，木木继续待在家事里可就荒废了，又没有办法可以让他提前走人啊。 陈国开始打这主意了，真要苏沐橙也不在了，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诅咒家事去死了。结果叶修却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照这个样子下去，家事这赛季恐怕真的要出局了。 不会吧，那木木不是惨了？ 还有一点，如果家事出局，那么他们就将是我们在挑战赛上可能会遇到的对手。有家事参加的挑战赛，史上难度最高的一次。 啊？ 陈果之前根本就没想到这一点，此事被叶修这么一说，顿时也是恍然。别看家事现在在联赛里是烂到家了，但无论是角色斗神一叶知秋，还是新人王孙翔，那实力都绝对是没有半点水分的。要不是有着这样雄厚的基础，家事出局也不会被当作愚人节的玩笑来被报道。很显然，对于这样实力的队伍出局，无论媒体还是粉丝都会觉得十分不可思议。但是这世上本就没有任何绝对的事，不可思议的事情此时正在一步一步地发生在眼前。团队赛随后开打，双方这一对阵，就连陈果看着都直摇头。家事倒是在试图打配合，但这配合也太机械古板了吧，丝毫没有根据对方的举动做出调整的意思，好像就是按照一开始的演练一板一眼地执行下去。结果每个人执行的倒是一丝不苟，但问题是对手不会这么刻板。虚空战队这一边一做调整，家事方面的举动立刻显得驴头不对马嘴。随后虚空战队的李轩和吴宇策双轨配合，大展神威，完全地控制住了局势。家事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向了败局，就连解说和顾问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目前家事所存在的问题。家事成员的队员已经输怕了，输到没有信心了，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有些时候需要自己根据场上情况做出变动，但是他们不敢，他们都怕因此而成为比赛失败了罪人，于是一个个都只是刻板地按照他们既定的战术方针去做。可以说家事战队现在队员的执行力到位的都已经有些过火了，这是 PVP 的职业比赛，机械准确地完成每一步的动作，那是 PVE 下副本的打法，搞到职业联赛里玩能不一败涂地吗？家事比赛结束的时候，同轮有几场比赛也已经完成， 其中包括现在和家世只差一分的明清战队。众粉丝们纷纷去查及时的比赛成绩和积分榜，结果倒是明清战队给了他们最后一丝的安慰。因为差不多同时完成比赛的明清表现一样糟糕之极，和家世战队一样也只取得了二分，家世战队一分的优势还在。这身处出局区的战队自然也不是浪得虚名的，那糟糕程度完全不输给家世战队。说起来，虽然最近家世在不断的倒退，同时段所获积分来看还不如明清，但是看好家世战队的依然是绝大多数。毕竟家世还是有可以翻盘的资本的，战队的实力就摆在那里，而明清呢，那实力之差是实打实的，现在这样的成绩就是他实力的体现，不像家世那是一个愚人节里都可以当噱头说出来的东西。比赛结束，显然家世粉丝对于最近家世的糟糕表现已经麻木，他们没有吵也没有骂，一个个都是有气无力的，像是无家的野鬼一样飘离了网吧。 家世居然输了这么多，真是太令我意外了。 包子入侵这游子还在感慨着，还在坚信着嗓门大就该赢的思路，至于比赛内涵的分析，他的眼光连陈果都远远比不上了。 好了，别回味了， 叶修拍拍他，而后转头对陈果说， 一起去吃个宵夜吧，给包子同志接个风。 嗯，好。 陈果点头，一边又招呼唐柔， 嗨包子。 唐柔之前没挤在人堆里看比赛，这时才下来，听说包子入侵到了，也是跑过来招呼， 韩烟柔。 叶修依然是以游戏 ID 为名介绍。 啊，是你啊，厉害厉害，游戏里厉害，真人长得也厉害。 包子入侵连连感慨， 长得厉害，这是在夸我吗？ 唐柔笑着问。 当然当然， 包子入侵连连点头。 好了，走了。 陈果拿出老板气质，招呼着几人一起出了网吧，而后轻车熟路地带着众人来了一处。叶修一看也是感慨万千，这个地方他也熟啊，在家世的时候他也没少来这地方吃宵夜，只是那个时候经常和自己一起来吃的人。咦，叶修一边进去往里走着，一边心里活动，突然就看到自己刚想起的人此时赫然也坐在这里，而且还是那个他们常坐的位置。家世的老板陶轩。